我本来 约了英小柱了，结果他没来。警察说啊，英小柱怎么说了不算呢？逮走。 就憋着逮我，合着是。 这姑娘要说撒娇能力是真强。警察说你那钱都花哪儿了？警察还跟警察说饿。警察说那你钱呢？说那个 都给英小柱买了这个买了那个，所以警察也是无奈才把他送回来了。 这样呢，你怎么能把他放出来呢？ 放出来，这是圈养的。 但这真是路痴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啊。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假海洋馆，假的海洋馆，这确实是一个假海洋馆，到底假在哪儿呢？咱们先探探路去。 爸爸，今天带我上哪儿玩啊？ 哎，今天啊，我带你去一个新开的海洋馆玩去。 哦， 嗯， 好，我就想去海洋馆， 对吧？ 你说有大鲨鱼吗？ 有。 嗯，有企鹅吗？ 有。 那太好了。 要什么都有，只要是跟海洋沾边的都有。 你骗我吧，爸爸。 我骗你干嘛 呀？要什么都有，不可能。有海豚表演吗？ 海豚当然有了，海豚表演。 是吗？你去过吗？ 我这不是没去过，今儿第一次带你去看看去啊。 哦，好好好。 你不想去是吧？ 哎，去 好吧。 妈妈就不陪你们去了啊。 那妈妈干嘛去啊？ 妈妈还得加班呢。 我妈妈还加班呢，那妈妈加班挣钱。 到时候爸爸带你去，你想看什么跟爸爸说。 想看什么不到里边随便可以看吗？还能跟爸爸说吗？ 爸爸带你去看呀。 哦，好。 刚才不说了吗？有大虾仁 啊， 大虾仁，中午的吧？好，我喜欢中午要吃大虾仁。饺子， 你不想看吗？有大虾仁，你刚才说了。 行了，你该干嘛干嘛，我们俩走了。 大虾鱼 ，大虾仁了， 大虾仁。 这孩子就是年纪小，说不清楚话。 走吧，把你那帽子戴上，鞋穿上。 我说的明白呀。 不想去了是吧？ 去。大鲨鱼， 对， 大虾仁，差挺多的。 行， 在哪儿啊，爸爸？ 哎，别，这不是快到了吗？你看前面。 海洋馆，先行探路，海洋馆。 哦，我听见声音了，就在那边。 对。 你想领略海底环游，触摸池雨林奇观吗？请到我们的海洋馆，一饱眼福吧。海洋馆，先行探路，海洋馆。 他把这个歌， 对， 我听着那么的不美妙。 这没，嗨，这可能是那个，录音那个阿姨啊， 瞎唱的。 对。 海洋馆， 怎么听着跟两元、八元、十元嚷嚷啊？ 哎，你还 先行探路，海洋馆。 走，先行探路。 我听明白了，第二调。 海洋馆， 爸爸，赶紧买票吧，我不想听这歌了。 买票吧。 海洋馆， 来，买两张票。小孩是不是不要票啊？ 需要门票，小孩半价。 啊，小孩半价，那来两张。 成人40， 来两张， 一共60。 哎，60。 好的，海洋馆， 又来了，进吧，爸爸， 快走吧，进来， 还没躲开这句。 嗯，咱俩这进来了吧？我怎么觉得这里边跟外边差不了多少啊？ 爸爸，你傻呀？里边有顶子，外边没顶子。 就多个顶子吗？鱼呢？ 我看着呢，缸里有 小朋友。 哎， 这阿姨你好。 这阿姨叫你呢。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星星海洋馆里的。 星星海洋馆？ 星星，天上的星星 啊。 星星海洋馆里的解说员。如果呢您花钱10块钱，我能陪您这整个海洋馆各个场所。 还得花钱？ 各个场馆 不是买票 都给您介绍一遍。 哎，行了吧。 有海豚吗？ 也有。 野味海豚？ 你别大一瓶。 妈，给10块钱，给10块钱，我要听。 很多的东西非常奇妙，这海洋馆啊，有很多你找不到，阿姨知道。 走， 要去什么呀？ 哎，这10块您给我了。 对， 给你吧。 还有，听你的声音好像刚才门口那个广播里头像。 你给我喊一个海洋馆仨字。 海洋馆。 就是这声音。 啊， 我认出来了， 确实是我。 那阿姨，你能一会儿不要唱就好了， 别唱后边那海洋馆。 他们写的，我没办法，得按他们调唱。 行，哎，你就说这缸里是什么呀？ 那个，来，接着跟我一起走啊，游人们。 谁们？ 游人们呀。 游人们，不是不就我们俩人吗？ 还有几个小朋友在后边啊，来，咱们那这边。 没看见。 这个叫雨林奇观，这块石头，这些水， 我是，哎， 这块石头还有这些水构成了雨林的奇观。 鲤鱼，二驴。 雨林的奇观，热带雨林，大家都知道吧？ 听说过，热带雨林里不是应该有动植物吗？咱们这里说是海洋馆，跟热带雨林有什么关系啊？